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十七章混沌的记忆第六十一集。 邓布利多办公室的灯亮着，历任校长的肖像在相框里轻轻打着鼾，冥想盆又摆在了桌上。邓布利多双手扶着盆沿，右手仍是焦黑色，似乎一点没有好转。哈利第一百次的纳闷是什么造成了这么特别的损伤，但他没有问。邓布利多说过他以后会知道的，况且他还有另一件事要说。但是没等哈利提起斯内普和马尔福，邓布利多就先开口了。 我听说你圣诞节见过魔法部部长。 是的，他对我不大满意。 是啊， 邓布利多叹道， 他对我也不大满意。我们尽量不要因痛苦而消沉，哈利，继续奋斗。 哈利笑了。 他要告诉巫师界说魔法部干得很出色。 邓布利多笑了起来。 哎，这原是福吉的主意。他在任的最后那些天拼命要保住职位，曾经想要见你，希望你能支持他。 在福吉去年做了那些事之后， 哈利愤怒地问， 在乌姆里奇之后， 我告诉福吉不可能，但他离职后这个主意并没有消亡。斯克林杰被任命几小时后我们见了一面，他要求我安排和你面谈。 你们就为这个发生了争执？ 哈利脱口而出。 预言家日报上登了。 预言家日报的确偶尔会报道一些真相， 邓布利多说， 虽然可能是无意的。对，我们就是为此发生了争执。看来鲁福斯终于设法堵到了你。 他指责我彻头彻尾是邓布利多的人。 他真无理。 我说我是的。 邓布利多张嘴想说话，但又闭上了。在哈利身后，凤凰福克斯发出一声轻柔悦耳的低鸣。哈利突然发现邓布利多那双明亮的蓝眼睛有些湿润，他大为窘迫，忙低头看着自己的膝盖。但邓布利多说话时声音却相当平静。 我很感动，哈利。 斯克林杰想知道你不在霍格沃茨的时候会去哪儿。 哈利仍然盯着膝盖。 是啊，他很爱打听这个。 邓布利多的声音愉快起来，哈利感到可以抬头了。 他甚至企图顶我的梢。真是有趣。他派德利士跟踪我，这可不大好。我已经被迫对德利士用过毒咒，非常遗憾的又用了一次。 所以他们还不知道你去了哪儿？ 哈利问，希望就这个他很好奇的问题获得更多信息。但邓布利多只是从半月形眼镜片上方望着他笑了笑。 是啊，他们不知道，现在告诉你也还为时过早。现在我建议我们继续上课，除非有别的事。 有，先生。 哈利说， 是关于马尔福和斯内普的。 斯内普教授，哈利。 是的，先生，我听到他们在斯拉格霍恩教授的晚会上，实际上是我跟踪了他们。 邓布利多不动声色地听着，哈利讲完后，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道： 谢谢你告诉我，哈利。但我建议你别把这事放在心上，我认为这不是很重要。 不是很重要？ 哈利不相信地说。 教授，你理解？ 是的，哈利。感谢上天赐予我非凡的智力，我理解你对我讲的一切。 邓布利多有点尖锐地说。 我想你甚至可以相信我比你更理解。我很高兴你能告诉我，但我向你保证，你没有说到令我不安的事情。 哈利坐在那儿瞪着邓布利多，心里像开了锅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邓布利多真的授意斯内普去探明马尔福的动向？他已从斯内普口中听过哈利所说的情况，亦或他实际上很担忧，只是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？ 那么先生， 哈利用他希望是礼貌平静的声音说， 你还是信任？ 我已经够宽容地答复了这个问题， 邓布利多说，但语气不再宽容。 我的回答没有变。 我想也没有。 一个讥讽的声音说。菲尼亚斯·奈杰勒斯显然只是在装睡。邓布利多没有理他。 现在，哈利，我必须坚持继续上课了。今晚，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跟你讨论。 哈利不服气地坐在那儿。如果他拒绝转换话题呢？如果他坚持争论马尔福的问题呢？邓布利多摇了摇头，仿佛看透了哈利的心思。 啊，哈利，这是多么常见的事情。即使在最好的朋友之间，都相信自己要说的比对方的重要的多。 我不认为你要说的不重要，先生。 哈利语气生硬地说。 你说对了，它确实很重要。 邓布利多轻快地说。 我今晚要给你看两个回忆，他们都来之不易。我想第二个是我收集到的所有回忆中最重要的一个。 哈利没有说话，还在为他的情报遭受冷遇而生气，但他也看出再争下去没有什么好处。 所以， 邓布利多朗声说道， 我们今晚要继续汤姆·里德尔的故事。上节课讲到他正要跨入霍格沃茨的门槛，你大概还记得他听说自己是巫师时是多么兴奋，还有他拒绝让我陪他去对角巷，我也警告过他进校后不得继续偷窃。新学年开始，汤姆·里德尔来了，一个穿着二手袍子的安静男孩，跟其他新生一起排队参加分院仪式。分院帽几乎是一碰到他的脑袋，就把他分到了斯莱特林学院。 邓布利多继续说着，焦黑的手朝身后一挥，指了指那顶待在他头顶架子上一动不动的古老陈旧的分院帽。 我不知道里德尔什么时候了解到该学院著名的创始人会说蛇老腔，也许就是当天晚上。这个消息想必令他十分兴奋，并增加了他的自负。或许他在公共休息室里用蛇老腔吓唬过斯莱特林的同学 好让他们佩服他。然而，这些都没有传到教员们耳朵里。他外表没有露出丝毫的傲慢或侵略性。作为一个资质超常又十分英俊的孤儿，他自然是几乎一到校就吸引了教员们的注意和同情。他看上去有礼貌，安静，对知识如饥似渴，几乎所有的人都对他印象很好。 你没有告诉他们吗？你在孤儿院见到他时，他是什么样子？ 没有。他尽管未曾表示过忏悔，但也许对以前的行为有所自责，决心重新做人。我选择了给他这个机会。 邓布利多停了下来，询问地望着哈利。哈利张嘴想说话，因为这又一次证明邓布利多过于信任别人，尽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那些人不值得信任。但哈利想起了什么。 但是你并不真正相信他，是不是？他告诉我，那个从日记里出来的里德尔说，邓布利多似乎从来不像其他教师那样喜欢我。 这么说吧，我不是无条件地认为他值得信任。 邓布利多说， 前面已经提过，我决定密切观察他。我确实这么做了。我不能说从一开始的观察中就发现了很多问题。他对我很戒备，我相信他是感觉到了。他在发现自己真实身份时激动难耐，对我说的太多了一点。他小心地注意不再过多的暴露，但他无法收回那些他在兴奋中说漏的话，也无法收回科尔夫人对我吐露的那些。然而他很明智，没有企图像迷惑我的那么多同事那样来迷惑我。在学校的几年里，他在身边笼络了一群死心塌地的朋友。我这么说是因为没有更好的词儿，但我已经提过，李德尔无疑对他们毫无感情。这帮人在城堡里形成一种黑暗势力，他们成分复杂，弱者为寻求庇护，野心家想沾些威风，还有生性残忍者，被一个能教会他们更高形式残忍的领袖所吸引。换句话说，他们是食死徒的前身，有的在离开霍格沃茨后真的成了第一批食死徒。里德尔对他们控制得很严，人们从未发现这帮人公开做坏事。虽然他们在校那七年，霍格沃茨发生过多起恶性事件，但都未能确凿地与他们联系起来。最严重的一起当然是密室的开启，造成一名女生死亡。你知道海格为此案受了冤枉。我在霍格沃茨没有找到多少关于李德尔的记忆。 邓布利多说着，把他那只枯皱的手放在冥想盆上。 当时认识他的人没有几个愿意谈谈，他们太害怕了。我现在所知道的 是在他离开霍格沃茨后，我费了许多的劲儿，寻访少数几个能够被引出话来的人，查找旧时的记录，询问麻瓜和巫师之后，才了解到的。那些肯帮我回忆的人告诉我，李德尔对他的身世很着迷。当然，这可以理解。他在孤儿院长大，自然想知道他是怎么到那儿去的。看来，他曾在奖品陈列室、在学校历史记录的级长名单中，甚至在魔法史书里搜寻过老汤姆·里德尔的踪迹，但一无所获。最后，他不得不承认，他父亲从未进过霍格沃茨。我相信就是在那时，他抛弃了这个名字，改成伏地魔的，并开始调查以前被他轻视的他母亲的家事。你应该记得，他曾认为那个女人既然屈从于死亡这一人类的可耻弱点，就不可能是巫师。他唯一的线索只有马沃罗这个名字。他从孤儿院管理人员那里得知，这是他外祖父的名字。在巫师家族的故纸堆中进行了一番艰苦查询后，他终于发现了斯莱特林家族残存的一支。16岁那年的夏天，他离开了每年要回去的孤儿院，去寻找他冈特家的亲戚。现在，哈利，请站起来。 邓布利多站起身，哈利看到他又拿着一个小水晶瓶，里面盛满了打着旋儿的珍珠色的回忆。 我能收集到这个，非常幸运。 邓布利多一边说，一边把那亮晶晶的东西倒进冥想盆。 等我们经历了之后，你就会理解了。可以了吗？ 哈利走进石盆，顺从地俯下身子，将面孔浸入了回忆中。他又体验到那种熟悉的在虚空中坠落的感觉，然后落在一处肮脏的石头地上，周围几乎一片漆黑。